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京东物流研发的国内首款配送机器人昨天首次在社会化道路上常态运行，未来将与配送员配合提高配送效率，用户刷脸就能自助取件。请听报道。 那现在呢，京东快递小哥是正在把包裹挨个放进这个包裹柜。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哈，咱们这辆无人车即将执行什么任务呢？ 现在要去那个百度科技园，可不可以走？可不可以再出发？ 可以了啊，3、2、1，走。 好了，工作人员发出指令之后，我看到这辆无人车就开始启动了。目测呢是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大概碰到前面有自行车的或者行人的时候呢，它会避让。现在呢，我们看到已经到达了西北旺的百度园区。我现在远远的能看到一位女士正在向这个配送站点走过来。嗯，她现在是输入了验证码之后，很顺利的取走了包裹。我们来问问她感觉怎么样。 昨天晚上下单，然后刚刚突然间收到短信了，然后看到了这么个车，好神奇啊。 据了解呢，这是国内第一款走上社会化道路的配送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呢可以精准定位复杂的道路，而且还能够自动识别红绿灯。它目前能够在哪些场景使用呢？我们来问问开发人员。 现在我们覆盖的场景都是社区啊，或者是这种园区这种办公楼这种本身就是要下楼取的这种。 用户是怎么取？ 用户会收到一个这个短信，有验证码，有短信链接，包括他用户许可的话可以人脸识别。 这个机器人现在它的配送效率是什么样？未来它会跟这个配送员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化定位吗？ 就我们一直做这个配送机器人并不是来取代配送员的，配送员和这个机器人配合起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年端午假期恰逢618年中大促，假日三天市商务委重点监测的6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零售额26.7亿元，同比增长 29.2%。 据了解，节日期间稻香村粽子的销售量达到1500万只以上。苏宁大中等企业利用自身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优势联动促销，节日期间苏宁易购实体店销售额增幅达到 2.5 倍，大中电器实体店销售额增幅达到 50%。 最新公布的儿童家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显示，儿童家具的产品不合格率为 30%。 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结构安全，二是有害物质限量，比如甲醛释放量等等。对此专家提醒说，考虑到儿童家具的特殊性，在选购时要更加注意结构安全等等。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北京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70多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0.7%。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为120多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4.2%。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初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相关规定将从今天起生效。世卫组织表示，游戏成瘾的症状包括无法控制地打电玩，越来越经常将电玩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打电玩的时间。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是32到29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人艺2018年首部新戏《伊库斯》将于6月25日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首演。《伊库斯》是英国当代剧作家彼得·谢佛的经典作品。该剧从一桩匪夷所思的少年伤马事件切入，剥洋葱一般地展现了问题少年 Island 脆弱敏感的内心世界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今晚演艺群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英国戏曲的魅力。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还是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收听收看本节目的是有奖品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送票之外呢，还招募我们的幸运听众走进剧场去观剧，这就是首部纽伯瑞金奖凯迪克银奖同名的绘本改编的儿童剧《市场街最后一站》，用最淳朴的方式将生活之美娓娓道来，在如歌如画的戏剧舞台上，通过放飞的想象力，将祖孙情深的故事是生动传达。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令我们受益一生的成长哲理？小杰和奶奶的梦想旅程还有什么新奇的故事发生？6月23号到24号，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市场街最后一站》，与您一起守护成长的美好。 嗯，当然我们会带队哈，带着小朋友们啊。和大朋友们一块儿去看这部戏， 没错， 就是高磊带队， 由我带队。本周六晚7点半，大家千万别迟到。 对，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哈，在后台留言标注市场街最后一站，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好了，回过头来继续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在今晚的演艺群会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推出的是北京人艺2018年的最新力作《伊库斯》。 好，咱们先来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哈。我们来请出导演班赞，欢迎您。 嗯，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库斯》这部戏的导演班赞。 嗯，您说的没错，也有我们的观众，因为我们是通过好多条的网络途径正在进行现场直播，你也可以跟我们的网络那边的朋友打声招呼哈。 嗯，网络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也是导演哈，当然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演员了。 对，没错啊。 还有呢，这部戏的文学统筹范党辉，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范党辉。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演员王家俊，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王家俊。 哎，我们再来请出演员何静，欢迎您。 嗯，大家好，我是何静。 对， 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几位在这个戏中哈、啊、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对对、嗯、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哈、啊、这部剧呢忆苦思是咱们北京人艺今年的第一部新戏。那班赞导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部作品搬上咱们人艺的舞台呢？ 嗯，因为有好多原因吧。 哦， 但是 简重点的说， 最主要的是这个戏呀、啊、嗯，是首先是个名剧。 对、 嗯、这个戏呢创作于70年代，然后我们北京人艺曾经扮演过这个剧作家写的一个戏叫《上帝的宠儿》， 没错， 是这个当时是吕琦老师演的，是英若诚先生导的、嗯、翻译的。嗯，人艺再次扮演这个剧作家的作品呢，也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延续。另外这个剧忆苦思这部戏呢创作于70年代，大概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有些这个社会面临的这种教育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孩子的心理问题啊，包括这个成年人的有一些困惑呀、啊、跟我们现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有些很契合的地方。 嗯， 那么我就想排完这个戏之后呢，通过这个戏的上演引起我们观众的一些思考。 嗯，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大剧，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对对对，是心理剧，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孩子，他这个心理过程，然后还有一个给孩子进行心理治疗这个过程之中呢，有那么一个心理医生，他通过给孩子治病，最后发现自己可能心理也有问题，也充满了困惑。嗯，是这么一个过程。 哦， 有点就是怎么说呢， 心理悬念。 嗯，心理悬念， 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心理剧 是吧。 啊，嗯，好多这个戏所承载的好多问题，可能我们观众看完之后会通过自己的感受会思考很多方面的问题。 嗯嗯，可能提到忆苦思这部作品的名字大家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啊，但是提到他的作者名字彼得谢佛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之前的一部作品呢也在北京人艺上演过，刚才咱们的班赞导演也提到过哈。那这么着请咱们的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眼中的这位作家他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他的作品又是什么样的风格的呢？ 就是彼得谢佛呢，这位作家是英国，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赫有名的大作家，也是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像那个哈罗德·品特都是一个同等量级的作家。他的作品呢也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 嗯， 像那个在西方很有名的托尼奖啊，像奥利弗奖啊，这样的一位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世界量级的一个作品。所以说应该说是北京人艺这两年也希望有这种世界经典的作品出现，所以说就把这部作品搬演到咱们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另外呢刚才班赞导演也讲了，就是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会说，像这个剧组的，你像靖哥啊、班赞他们都是70后， 嗯， 像那个王家俊他们都是80后。那70后、80后这一代呢，就是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啊， 嗯， 会有很多跟原生家庭的问题啊。这部剧呢，如果我们乍一看的话，可能就是在谈论我们这一代，就是70、80一代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嗯， 同时也会影射到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如何面对的是心灵的自由啊，生命的热情啊，如何更好的保存我们的那个独特的生命状态，是这么一个作品，还是非常既有趣，但也是非常有深度的那么一个作品。 嗯，据说也是得到了授权，就是说得到了官方的授权是吗？ 是，应该说是第一次在我们中国大陆地区获得了这个英方的这个就是彼得谢佛的这个授权吧，他的这个代理版权的授权。 嗯， 还是说人艺还是很尊重知识产权和作品的这个作家的创作的。 嗯，对，刚才呢其实范老师也提到了啊，这部剧呢可能对于像70后，因为我也是70后啊，对于70后、80后一代呢可能会有一些 影响哈， 嗯， 会让我们感同身受， 有共鸣， 有共鸣，对，会想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嗯，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一些人。这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在旁边偷偷在乐的王家俊，是不是把你漏了？你不是八零后吧？你是九零后吧？ 对，没错，其实我是八零后的尾巴，九零后的开始， 哦， 九零年的，对， 啊，九零年的， 对， 哦， 啊，你看看，那对你有影响吗？ 非常有影响，因为这个艾伦在戏里面他的角色年龄大概是十七八岁的样子，然后应该是现在应该得是零零后的这个年龄才能去真实的年龄，应该是零零后，所以说在我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首先这个年龄感的问题啊，还有他这个精神上的一些极端化的一些表现，都是对我挑战还蛮大的。 哦， 对对对， 你还记得你十七八岁那晚儿，其实也不远，就十年前大概。你要让我们回忆，我们让我们回忆十，那都得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知道吗？你可能记忆还行啊，那时候你都想什么，做什么，玩什么，还记得吗？ 那时候还是以学业为主吧，那时候。 也正在努力考取戏曲学院是吧？ 对，那时候对十七八岁，对，应该要准备考大学了那会儿，对， 哦， 嗯，家俊学舞蹈， 因为我学舞蹈的，原来， 哦， 对， 哦， 所以那会儿应该是正，怎么说呢，正处在一个人生抉择的阶段， 对， 没错， 转折点， 嗯， 对， 我是去学跳舞呢，还是去学表演，还是未来我干点嘛？ 嗯，可能那时候都想不到那么远，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哪个地儿有缘分啊，哪个地儿要了我先去试试吧。就是我觉得可能都会经历那样的一个时期啊，我还想问问就是何老师， 嗯， 就说您看到这个剧本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一般来说其实心理剧我觉得是比较难拿捏的哈，因为人的心理状态，它的复杂的程度等等等等哈，就是您作为一位资深的演员哈，就说您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资深不敢当，但是也是一直在人艺舞台上，我拿到这个剧本就是感觉非常喜欢，首先是 为什么？ 因为他对我的表演有非常大的挑战，而且他的和刚才我们文学顾问已经说过了，他是一部很有蕴含、很有底蕴的、很有可挖的。我们经常在排练场里聊的一件事就是，这好像这个剧本就是你不停的可以往下挖、往纵深挖，好像你有多大本事，你现阶段你有的能力，包括心理的，包括思想的，你能够挖多深，等你长了阅历了，长了你的思考能力了，长了你的本事了，你可能还能挖到，可能你演了五场，跟你演十场，跟你演五十场之后，你可能还会有的吧。是这么一部戏，就感觉到，因为排练的过程是对我个人来说，是我进北京人艺十七年来说，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了，是我碰到的最难的一个戏了。 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了， 因为在历史上就是演何静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心理大夫的这个各个国家的各个版本上这个戏都是大演员演的，非常 大咖， 你比如说霍普金斯， 安东尼霍普金斯， 你比如说这个那 香港的黄秋生， 香港版本的是黄秋生演的，你比如说这个甘道夫， 哇， 万磁王， 哎，对，就是那个 英国版本是吧？ 英国版本，对， 都是大牌演员， 而且据就 那个电影里头那个大夫，那个心理大夫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演员， 很有， 因为对，因为他这个角色真的是好难演， 对，你想心理医生。其实这个就很多层了，就看起来他在给别人治病，其实是一个自我审视的一个 过程，自我审视，而且确实是通过最后给孩子治病之后，他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可能问题比孩子还严重，孩子没病，我有病。 在这个作品里头， 插进个一句话， 没事没事， 就是马在这个剧本当中是个巨大的象征， 嗯， 它可以是我们热爱的任何事物，比如说你热爱游戏， 嗯， 你热爱唱歌，你热爱舞蹈，你可能热爱绘画，或者有人就喜欢手工， 嗯， 就是它是一个应该是说倾注我们所有生命热情的那么一个载体。那么这个就在今天或者是高考之后啊，或者是在当下它就有了意义，比如说当我们和父母在某一个问题上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嗯， 那当我们和老师有分歧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和大家所认为的那个价值观有差异的时候， 嗯， 所以说靖哥所代表的，他所扮演的这个心理医生，实际上是提出，是代表我们所有人是发问者， 嗯， 其实他也是倾听者。是这样的一个啊， 嗯， 还交给金。 我觉得家俊，你应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马，就是 嗯， 哎， 对， 这 是有意思的话题。 出自哪儿？你有台词啊，对不对？ 天哪，这个是其实是出自 拉丁语是吗？ 对， 对，它是拉丁语的发音，然后其实是应该是 E Q U U S。然后是拉丁语的发音叫 equus， equus， 对，是，哦，其实我们看到那个伊库斯的时候，我们会读把它读成伊库斯，其实它的读音应该音译的标准应该说成是 equus， equus， 对， 嗯，它的意思就是马， 对 吧？ 嗯， 所以马在这个剧当中也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图腾了，精神， 对， 但是这个马并没有在我们的全剧当中出现，对不对？ 是的，我们在排演这个戏的时候，因为这个戏。叫 Equus， 也又译作叫马，就叫马。 哦， 所以我们既然表现马，我们一定得去体验体验生活。 嗯， 我们得天 怎么体验的？ 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濮存昕老师是我们仁义的同事，也是我们的领导，完了之后，嗯，也是我们的亲爱的濮哥，他骑马。 哦， 然后他骑马骑得好帅，我们去看他，然后他带着我们整个剧组到了北京的一个马场， 嗯， 然后去进行了几次的这个体验生活，比如说怎么在马厩里头喂马，观察观察这个马场的生活，然后看看怎么骑马需要怎么样的技术要领，怎么刷马，怎么剃蹄刀啊，什么就这种所有的这种细节跟马，然后感受一下马场的生活。我们真是去完了之后，真是受益匪浅。尤其因为是他其中是这个有，就是家俊在戏里头演这个角色呢，是在马场打工。 对， 打工完了之后呢，由于各种原因，最后把六匹马的眼睛刺瞎了。 嗯， 所以这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最后本来要把他打到这个要住住住要把他抓起来，但是后来有一个法官，很善良，就把他说这孩子肯定有心理问题，于是就把他送到心理诊所，让这个大夫给他治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必须得有那个马场的生活。 嗯， 去了那儿以后怎么样感觉？ 感觉首先马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象征。 嗯， 而且我跟导演都是属马的。 我也是。 哦， 对，而且就 正好你们差一轮，磊哥 在冥冥之中特别 关键是他的名字还叫家俊。 哦，对， 其实 骏马的骏， 就是我当时在一听到说这个一好马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命中注定一样，就是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又需要和马去进行就是非常亲密的接触。 嗯， 因为人马合一的感觉，所以说到马场体验的时候，就会跟马特别亲近它，然后去体验那种真实触摸到马身上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 和他们交朋友了吧？ 会。 然后我们这个戏呢，因为在小剧场演出嘛，小剧场演出的话，我们不可能有 真 马， 嗯， 我们不可能。那么另外一个受这种演出环境的制约，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演员去完成去演马。 嗯， 因为在世界其他别的国家的各个版本里，它这个剧本里的要求是人带上一个马的，用铁丝缠成一个马头的那么一个面具，在那儿帮着他演那个马。然后我们这次就是怎么说，借像民族戏曲的这种审美要求去借鉴学习，然后也打开了我们在小剧场表现的这种想象力。 哦， 那么我们也有象征的东西， 嗯， 也有像 像魔术一般的展现一匹马，但是在小剧场里展现出来，但是呢又没有马，就是我们也有这些视觉上的一些创新 哦 啊，就是我前段讲的，就是我们叫写马演马，不见马，但是让观众感受到马。 哦，这还挺有难度的吧。 是是是，主要是拼想象力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部剧还挑战挺多的东西哈。 对呀、 舞台可能是一种挑战、还有我觉得对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其实心理问题我觉得在舞台上是一个很难表现的，尤其像嘉俊又属于虽然也是这个老演员啊，但是也是90后的一位演员，就是你要演出这个人他有心理的那种问题，因为有心理问题的人不是让你一眼看出来就是有心理问题的。 那当然了， 对，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内在的细节或者说一些行为甚至说微表情才会让人感受出来，就这个东西您怎么拿捏或怎么揣摩的这个角色，你觉得他心里最大的矛盾在哪儿呢？ 首先还是我觉得，首先还是从剧本里来吧，不光是剧本里我自己的台词，还有一些我对手的台词，因为他们完全都是围绕着艾伦这一个角色去在进行展开的，所以说我就跟导演我们也做了很多前期的案头工作，然后一点一点去分析他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到底当时在想些什么，然后导演也一直强调让我用思想去演戏，就是要琢磨他这个人内心的思想是，而不是首先我要找到一种他的外部的一些特点，而是从内由外这样去一点一点去走进这个角色。 嗯，那就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吧，你觉得艾伦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他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 嗯， 他喜欢什么就是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就不喜欢什么，他是一个我们在外人就他周围的人看来都是一个问题，所谓的问题少年应该加个引号，但是在他内自己内心的世界来讲，他应该是一个对马，对于对于神，对于他自己的神性来讲都是非常专一非常纯洁的。 嗯 啊，是这样一个人。 那他的矛盾出现在哪儿？是出现在他的原生家庭，还是出现在某一次具体的变故呢？ 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家庭的教育造成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家庭的教育，对他父母啊，然后周围身边的人对他的不理解呀、啊，对他的那种严厉呀、啊，然后对他的不理睬啊等等，然后他最后跟一个女孩再去马场里面工作的时候，然后最后把马的眼睛给刺瞎了。 哦，反正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对，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过程是需要大家去现场去剧场去看才会亲身的体会到哈。 对， 还有一点点时间，这么着，班赞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好不好？ 我们演出是从6月25号首演。 嗯、 然后一共演19场，第一轮演的比较多，演19场， 就是在咱们的实验剧场， 在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每天晚上7:30， 然后每周二会休息一天，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人艺的话剧，Equus，应该正确的发音是吧？右翼马， 对、 是吧？ 那究竟在这部戏当中还有哪些亮点哈？还有就是说，大家也非常期待，就是说演员具体在这个舞台上面会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我们在下半段当中会继续跟大家伙接着聊。 嗯，别忘了我们还有奖品哦。下半时段呢会再次提醒大家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咱们下半段再会喽。 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您相约。订票电话400-609-626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老公，周末陪我去看开心麻花音乐喜剧《爷们儿》吧。 老婆，音乐喜剧有啥好看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爷们儿是中国少数的与《狮子王》《保镖》《淑女也疯狂》等并列票房第一的国产好剧，是开心麻花招牌喜剧 IP 之一呢。 厉害了，支持国产义不容辞，快订票吧！6月28日至7月15日，地质礼堂，爷们儿爆笑来袭，官网买票2张6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Michael

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人艺2018年的全新话剧作品X， 又艺名是马。 我们再来请出几位主创人员，请出导演班赞，欢迎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络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文学统筹范党会，范您。 大家好，我是范党会。 再来请出演员王家俊。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艾伦的扮演者王家俊。 我们再请出演员何静，欢迎您。 大家好，何静。 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部剧的一个就是大体的一个内容哈。 是。 因为其实可能有一些外国的剧本到了中国之后会改个名字，比如说什么，比如啊，有心理问题的一个男孩，就类似这种比较直白的。因为可能伊库斯最开始的时候会让大家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哈，就是说一讲出来可能大家就都理解了，但是没有讲之前可能大家对这部剧也不知道是讲一些什么样具体内容的哈，对吧。所以就当时在改编这个本子，肯定要做一些汉化的处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包括当时70年代的英国社会和现在的当代的中国社会啊，就它具体的一些东西有做一些变动吗？ 有的，这个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是这样的，先说说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我们为什么没有说直接给他有心理问题的男孩之类的。这当然这样是更方便接引观众了。 对对对。 但是呢，实际上这剧本大家看完之后可能给他起另任何一个非常清楚的名字都不如这个 X 这么过瘾了。然后呢他也就叫马，因为 X 本身就是拉丁文的马的意思。所以可能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这个 X。 对，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戏的这个除了电影的名字咱们给翻译过来叫也叫 X， 但是他翻译过来叫恋马狂。也都叫，世界范围内都叫 X。 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修改了。另外一个知道这个剧本的一听到 X 都是名句。但是不知道的可能会觉得有点儿，是 X 什么意思呀。那就请过来看戏吧。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名字艺名的这么一个翻译哈，那么剧本的翻译过程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是很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呢？我们问问范老师吧。 那个就是刚才导演也说了，就是艾库斯它很丰富。它有很，就是从剧本本身也好，名字本身也好，会让你从各个角度去联想。就像我们不会把哈姆雷特翻译成丹麦王子。就是说因为你因为这个作品它本身也足够有分量，所以说我们的北京观众、中国观众和我们中国读者，我觉得会对这样的名句会有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大家都叫这个名字会比较好。你比如说恋马狂，当然我觉得也翻译不错，但他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定。 对， 有人可能就说我觉得他不是在讲恋马狂吗？可能艾伦不狂，艾伦是一面镜子。就是有一句话说，其实就是艾伦像一个湖面一样，像镜子一样。我们看起来他是问题少年，但可能有问题的是你们成年人。 他倒映出了很多别人的问题。 是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剧作的由来。另外做剧本呢，就是我在这个剧中呢给剧组的他们就是服务嘛，做的是剧本统筹，实际上就是做剧本的编译工作。为什么没有就是直接去说我们去翻译？因为这个早年间啊，80年代那个知识产权还没有很好的，那个就是我们80年代之前没有这个版权的时候呢，也有过老的译本，但是我们这次是重新有一个小团队重新进行了翻译。以适应北京人艺对这个 剧本的这个非常口语化，是人物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修订， 一种需求。 哎，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叫调整啊，包括一定的这个删改工作，又重新拿来最新的，像那个他们这一版呢，2007年版本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演员演的，就把那个版本拿过来重新做了 英文的， 对 英文的， 对对啊、嗯， 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个最早的那个中文翻译的那版和、英文的这个现代发给我们的这版，英文的版本也 有 删改， 对、 哦， 也有删改，而且特别逗的地方就跟我们现在契合的，就跟我们删的好多都是暗合着，它说明什么呢？哎，都一样，哎，觉得他这我们把这点删了，他也删了，他是更多的可能会就随着我们现在人的欣赏节奏啊，他就都就是。都做调整，也是说明70年代英国人看戏的这种节奏和现在我们中国人看戏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哎，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那个霍普金斯和那万磁王甘道夫他们的那个73年版，我们这个版本是从2007年《哈利波特版》演出版，这个英国国家剧院 的演 出版， 丹尼尔演 的 那版， 对丹尼尔演的那版。 哦。所以其实做了一些更加符合现代人欣赏节奏的一些改变，包括台词吧。因为我知道早年间可能有一些剧本啊，包括这个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其实读起来会特别的翻译腔，就都是那种啊什么什么和什么。 因为这个是跟莎士比亚那些还不太一样，因为莎士比亚写的时候就是相当于 诗 句， 对。 所以说他可能有时候人家翻译为了。就是延续他这诗的感觉，可能就翻译的就带点上韵呢、上腔啊，所以这个就要求那演员演的时候可能还是另外一种表现方法。 对， 但是现在都是开阔性的表现、有可能就专门破这个东西、我就不按诗演， 对，不破不立、 哎、 是 不 是 不破不立，对、他就是怎么他戏剧的可能性是各种的， 很多的、是吧是吧范老师。 整个戏的语言风格呢，就是这个彼得谢佛先生，他是个爵士、而且他是那个剑桥大学历史学的就是博士、他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的语言风格很典雅，绝对是一个还是比较说实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口语，所以说这也给那个何静老师就是迪萨特包括这个艾伦的扮演者王家俊他们对他们还是提出了挑战，所以说对台词的处理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怎么讲，我觉得 挺难的， 对对演员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也挺不容易的，也要给静哥点赞。 所以何老师您说了17年以来最有挑战的一个本子，一个是他越看可能越深，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台词啊包括这个理解起来都需要一定的精力、 有一定从理解到表达都有难度、 比如说呢表达能给我们简单的举例子吗，就是说什么样的表达其实可能需要去反复的揣摩的呢， 这个因为现在如果现在说的话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在讨论，因为他说的比较会很复杂，大家来看戏吧，我觉得。 说说您的这个表演方式吧，因为前两天开咱们这个剧的发布会的时候，您自己曾经也介绍过说，哎呀，接到这个角色以后感觉到压力很大，大概是这意思啊。每天都在否定自己原来的这种表演的经验和表演的技术，不破不立，我再次用到了这个词。那么现在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原来自己的表演体系完全被打破了吗？是吗，静哥？ 没有，基本我现在不敢这么说，我只能说在努力的过程中，我尽力的去完善，因为我觉得表演这事儿没完 啊，对， 表演这事儿不能说你现在哦我就可以了，我没这么大谱，只能说因为跟班赞的这么多长时间，从案头开始。将近2个月的时间摸爬滚打，在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感受传更准确的传达给观众，只仍是这样。至于到底观众能够感受到多少，接受到多少，这个有中间是有损耗，或者说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这还要跟观众去碰几场之后才能够判断出来的。昨天晚上， 正好茶馆最后一场的时候，普哥也跟我聊了聊。那天审查完了之后，就说，我们后面还有相当大的工作，要在跟观众不断的碰撞之中。因为这个原来在国外版本的时候都是大剧场的体量的一个戏，现在浓缩到我们小剧场，这是在从文学到导演都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的，所以表达上就有只能说是我们做浓缩，但是情感浓度可能比大剧场那个要更浓，是这样的，所以得跟观众去碰。有些东西得碰完之后才能够感受到。 对，演出了这十几场之后，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个版本还会再调整。 那一定会， 对， 一定会的。 对， 因为最后戏剧的它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编导演，我们台上这波人跟台底下一块儿创造。这是一个属性，因为你影视剧不具这个属性，是因为你拍完了。 对。 所有人看完，为什么说电影电视是遗憾的艺术呢？就是你再伟大的作品看完有遗憾也就放在那儿，但是戏剧不一样，戏剧只要我们在演出，我们收到各种可能进行调整的意见、建议、办法或者认识的时候，我们在作品当中很有可能就微调了。所以它不断变化，在不断的这种发展完善，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过程。你像茶馆这个戏，我们刚刚演完茶馆，我们都在那个戏，那也是老艺术家当年排完了之后，也有一个找不到人物感觉呀，表演比较夸张啊，然后有些甚至演的不对的地方啊，几十年，然后就这么沉淀，然后再演出，再沉淀，再演出，直到老艺术家最后对这个人物、对人生都有重新的认识之后，再回归到这个戏里，那么。再反馈出来这个角色，那他的深度和他的厚度那是不一样的。 对， 当然我们是在做那些努力啊，因为我们首先年龄在这摆着，另外一个这个作品就是就像一个将要出生的婴儿一样，所以我们希望他好好长，将来长得特别强壮茁壮。 对，相信你们的努力一定不会长歪的。 而且确实其实能尤其觉得心理剧哈，就是最好看的就是什么，就是演员在一个台词和一个动作之间那种很微妙的东西，甚至说你可能随便一句话它重音的地方停的不一样，你会感觉整个他的这句话的意思都不一样。 没错， 这个可能是平常我看一些心理话剧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一个点，就感觉演员可能这一下子拿捏到位了，你觉得哦舒服了，一下子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不是那个意思，你就觉得后面逻辑可能都觉得不通顺了，所以这个问题要抛给佳俊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就说尤其像在台词啊，或者说在一些具体细节处理方面啊，就是有没有跟一些前辈老师啊去探讨一下，会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当然会有，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应该在这个心理医生他的身上，因为我这个人属于那种情感线比较直接的，不像心理医生他把所有的那些情感都交杂在一起，然后非常宏观的去说出来，我就是爱，我就是对马特别喜爱，然后我对谁有意见我就可以对他破口大骂或者是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行为。然后我的台词还有一些表演应该会也会有那些思考，但是我的感觉和心理医生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是这样的。 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咱们这部剧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刚才范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剧的版本依托的是2007年那一版是哈利波特的扮演者丹尼尔扮演的。那我不知道佳俊有没有看过当年那个版的实况，当年在英国演出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盛况空前，一票难求，那可是大剧场。而且他连演了很多很多场应该是。 那个主要是哈利波特的一帮关键是一帮哈利波特的粉丝 那因为在英国的演的时候，那个哈利波特是脱光了的 啊，对，是是是、 啊。然后主要是哈利波特的粉丝去看他光屁屁啊。 你有看过这部剧吗？或者说你从丹尼尔身上有去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角色的东西吗？ 是这样的，我是看了。 区别就容易脱光。 我们是穿着衣服演出的， 我们只脱了上半身。 将来也许会再脱别的 因为他演的是个未成年人嘛， 对 对 对，还不是个是演个孩，虽然家俊成年了哈，但是他演的是一个 角色，是 对角色是一个未成年状态，是个孩子。 但是王家俊在这次的表演，我去看他们探班，看他们彩排，他也有非常不一般的，应该是我觉得绝无仅有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个情绪很嗨点的很惊艳的地方。 那什么样 的？他们让他们看看他俩要不要 能提前，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没有马嘛，我们就由我们演员自己，因为中国戏曲是怎么表现马的？中国戏曲表现马是马鞭儿，对吧？我们那东西是有象征的，然后在马鞭上还要做文章，演员还要拿它舞蹈啊，还要有动作啊什么。那么我们就是借鉴这种审美的意识呢。我们就由演员我们自己来完成，自己又是艾伦又是马。 哦呦，那这个不容易。 那么就加入了王家俊 导演的一个非常神奇的 很神奇的一种构思，就是他自己要跳舞，跳一踢踏舞。 哦， 要那苏格兰风格的那种踢踏舞，大河之舞的那种。 哇，好震撼！ 因为他演员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素质。 对对对， 他已经从我们排练的中期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还在练。然后他专门给他做了一双鞋，那个踢踏舞鞋是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专门把踢踏舞鞋给他改装了 。 嗯，首先让他很快的，因为他演戏的时候穿的是他人物的鞋。 对、 嗯。但是就那一跳舞的那一段呢，我们就需要让他换上那双鞋。 嗯， 得很快的换。 对。 换完之后，那双鞋呢还是就像个马一样，又像马蹄，又像一个马，人马合一，而且又是演员自己来完成这段舞蹈，是很精彩的。 哦，这个非常期待哈、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这是完全自己构思， 这个还是导演的构思，当然我也非常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构思非常巧妙，因为那个踢踏的那个声音跟马的蹄铁的，哇、哦，真的是高度统一。 嗯，他能把那个马就哒哒哒哒哒哒几下都那个完全能够表现出来，很好看的。 关键你们演出这个场所，咱们小剧场、实验剧场，我们去过很多次，就是离观众基本上最近的也就是不到2米的距离， 对， 太近了，那种声音的效果一定会震撼到每个观众的。 嗯， 哎，我觉得特别棒。 对，还有剧中其他的几位演员哈， 对对对对，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我们那个有三位仁义的老演员，首先有张福元老师，还有吴珊珊老师，还有李真老师，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仁义最最年轻的女演员，王君瑞，还有我也演一个， 对、 啊，我也在这戏里演一个，一共就这么，我想六位演员，六位演员，我们做剧本删除的时候还删了一个角色，还有一个护士， 两个角色 啊，没什么用， 对，一个角色， 因为受那个篇幅所限，删了一个人物，然后一共由六个演员来演。 那这几位演员在主人公的生命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中张福元老师和这个吴珊珊老师演他的爸妈。 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咱们不能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看完这戏之后，那个珊珊老师在那个排练过程当中就说班赞，你不许那个对这个妈的角色有偏见，不许那个讽刺他，批判他。我说珊珊老师，我说我一点都没有讽刺和批判这个母亲，但是咱们现在不是讲就什么原生 家 庭吗？ 原生家庭 的问题哈。那么我实际上就想呈现一下，让观众去看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是在哪儿。会有三类观众得出的结果。第一类，看这个妈的表演之后，妈妈有问题，反思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去改正。还有一类，自己没有问题，但是看完妈妈在表演之后，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妈妈的问题。还有一类是，我跟妈妈一样，没有问题， 因为妈妈在剧情当中是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 嗯， 对吧？看完之后觉得妈妈做的对， 嗯， 那么我们没有给结果， 嗯， 对吧？我们不会说是说这个艾伦到底是怎么形成，我觉得每一条路都是对的，但是每一条路似乎也都有问题。那么我们看完，我觉得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 嗯， 至于答案，我们不好给，我们给不出。 戏剧不负责给这个答案。 哎，戏剧更多的是提出问题， 引发思考。 我们要给问题，那就成一种教育式的。嗯， 对， 嗯，可能开放式的可能会更让人引发思考。 嗯， 是，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来，几位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走进咱们的小剧场，去关注咱们北京人艺2018年最新的这部话剧作品《X》吧。来，来导演吧。 希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这节目之后，在6月25号之后，我们来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来关注我们这部戏，来给我们打个分儿，然后来看看艾伦怎么到底为什么刺瞎6匹马的眼睛的，看看我们何静老师还有我们王家俊老师的精彩的表演，给我们支持一下，点个赞， 是给他们提出意见，他们好继续修改， 越来越精进哈， 啊，对，是的， 对，也非常感谢几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希望大家关注这样的一部剧， 谢谢， 您一定会有收获的，坐在剧场当中可能会久久不愿意离去呢哈， 带着问题回家好好的思考。好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今晚的演艺群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我的漂泊不懂你吧，你的美丽不堪动荡，你单纯我迷茫，你廉价我流浪，山谷中这一切呀带不走，你爱太阳拥抱阳光，我得眺望下个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说话，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最开始没有上你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 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éprimant,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